歡迎大家收聽 Sci-Fi 全面睇。系咁，我哋今次咧系做一个简短嘅 review， 系关于呢个 Watchmen 嘅。 Watchmen 啦，保卫奇侠。 系啦，咁因为我哋正式个节目咧会喺星期日啊先同大家见面嘅。 系啦， 咁系嗰个 talk 啦，个讲座啦，咁咁现场录音嘅。咁我哋而家首先咧同大家做个简短嘅 review 先啦。 系啊，系啦，讲讲啱啱睇完嘅保卫奇侠。咁你觉得点啊？啱睇过咗。 韩永觉得点先？ 其實都係一套好有誠意嘅拍攝嘅，不過可能因為啲色調或者對美國歷史講得太多，唔係真係好啱香港人睇咯。 仲有好多好舊嘅歌啊， 係好舊嘅歌啊， 即係你知道啲歌嘅出處啦。 包括《Sound of Silence》，其實依好多都係一啲反戰嘅歌嚟嘅咧，《Sound of Silence》呢啲嚇，咁就係講其實佢成個故事就係85年啦，蘇聯進軍阿富汗而做引子嘅。亦當然啦，成個故事佢喺故事裏面嘅美國其實同現實嘅美國都有一定嘅分別嘅。 哦，咁有咩分別呢？ 嗱，簡單嚟講，佢哋呢度就係講越戰係贏咗，因為有其中一個英雄 Dr. Manhattan 嘅怪入啦。 哇！ 咁就 初豪基咁啊！ 一個巨，當你喺戰場度見到個巨人喺度 放光， 唔使放光啊，隻手第 一 遞 就 啊融曬噶啦。 系咯， 咁就 嗰段仲播緊就係嗰隻 Valkyrie 啊嘛， 係 Valkyrie， 係啦，就係現代啟示錄入面用過噶嘛，係 啦， 有關 嘅。佢其實有好多嘢都係 refer 翻啲所謂 cult movie 或者當時嘅一啲咩， 係 嚇，咁大家最好要温下功課先啦，如果唔係入去就咩，同埋一開頭咧， 因為佢橫跨咗太多歷史同埋太多即係作品啊，其他嘅電影。 佢一開頭嗰段十幾分鐘嘅 introduction 講幾個英雄嘅背景啊之類嘅嘢咧，就成套 Forrest Gump 咁啦。 哦，係啊，係啊，影翻啊呢個金乃迪， 金乃迪 邊個握手啊咁 同 Dr. Manhattan 握手啦，咁啊亦都有尼克遜嘅競選啊嚇多。Dr. Manhattan 就喺做 跟住啊，金乃迪俾人射殺啊嗰啲啦， 就其中一個英雄名 笑面俠 啦 ，Chameleon 啦去做嘅，咁呢啲就將歷史同埋呢班人，即係好即係同個小漫畫啦，其實喺外國人眼中嗰個唔完全叫漫畫，佢哋定義叫 graphic novels 啦，即係圖像嘅小說啦，因為其實的確係好多字嘅。 咁嗱，我咪想你就講下，咁其實中間有幾多個呢啲咁樣嘅所謂英雄嘅超人呢？ 嗱，其實真係嘅超人就只有 Dr. Manhattan。 唔係你講嘅超能力就係啦。 咁佢 就係藍色發光。 藍色發光啊，即係第一個。 你因為一個意外嘅實驗嘅意外。 本來一個核子物理學家啦，一個意外咁就無端端就變成咗一個基本上無所不能嘅。 差唔多神咁就係。係 啦，佢只要諗到嘅嘢咧，佢就可以做到噶啦。 係咯，咁又可以變巨型啦，又成。 變巨型啦，可以分身啦。最好笑其中有一段，佢同幽姬係嘛？ 邊個話？ 啊， 斯靈 啊，Sil Spectra 啦嚇。 係咯。 做愛嗰陣時咧，係分開做下，係分開咗幾個。 係。 四隻手一齊摸。 唔係啩？ 咁啊，結果 最特別就係銀幕上第一個唔著褲嘅男超人， 結果就係大佬啦嚇，個女士 啊， 仲要佢另外一個分身喺出面做緊研究工作 啊，咁都得， 係 同時喺唔同時空度出現係嘛？ 因為佢講佢身體已經冇咗，佢全係一個純粹嘅 quantum energy 組成咁嘅物體啦，唔可以叫人嘅，因為。咁佢嘅性格呢就係呢度最 哇講嘢最悶， 最悶嘅係 催眠咁樣嘅口下嘅語氣同你講嘢， 咁講嘢催眠咁樣嘅。 因為佢連宇宙係點最巨大最微細佢都見過，即係人世間嘅對嚟講， 所以佢已經冇咩嘢啊！佢亦都係越嚟佢自己發現佢都係有危機，就係越嚟越 remote 去 humanity 啦， 啊， 即係越嚟越離開咗 遠離 人性呢樣嘢啦，咁 越嚟越好似神 咁 啊！ 咁佢唯一維繫到佢人性嘅就係溝女， 咁啊即係 嗰個女 好啦， 女性 啦。另外仲有邊個？ 另外出場嘅 就係 貓頭鷹，貓頭鷹先 啊，唔係成套戲嘅最先嘅引子啦，就係 Comedian 啦。 哦，笑面俠。 嚇，笑面俠係一個六十幾歲嘅老人啦，嗰度已經係 胡鬚佬 啊。咁係一個胡鬚佬啊，佢橫跨由第一代嘅 Miniman 開始啦，咁即係 Miniman 大部分都俾敵人仇殺曬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咁佢係唯一剩我，咁亦係幫政府做特工啊。 不過女嗰、那個、那個媽都仲喺度。 得佢同兩個啦嚇。 係咯。 咁佢係嗰度嘅故事裏面，佢係一個雙重身份啦。佢係除咗係一個英雄，亦係政府嘅特工咧。因為最初，如果喺書裏面咧，就是、政府想安插一個人喺呢班人之中、 哦、 做一個監察作用。 但呢個我就睇唔到佢點樣好打，一開始就死咗。 因為同佢打嗰個係 超勁， 係超勁嘅， 係最好打嗰、那個。 就係、是、嗰、 那個。哎，唔好穿叫。 就係、是。 唔好穿咗紅手，佢兇手先係 好，咁成件事就由佢嘅死引起啦。咁大家。咁樣呢就 Watch Wolfstell 啦，就係一個面譜人啦。 哦，係呀，唔知咩怪傑咁樣。 咁佢 冇面嘅。 佢塊面就係 佢布袋笠住個頭。 布袋笠住個頭啦，就係佢有啲唔同嘅 pattern 啦，就係隨佢心情而改變，即係 不斷改變。 亦冇講係咩事啦。 係啦。咁佢個戲入面有講過嗰個心理黑人心理醫生俾咗啲圖佢睇，其實嗰啲圖就係好似佢塊面上面嗰啲。係 啦，咁佢就當然係亂咁噏啦。明明佢睇到嘅係好唔好嘅嘢，佢又話咩去玩佢啦。 係啦。 咁其實佢係一個妓女嘅仔啦。 係啦。 咁啊，由細到大都係俾人欺負咁，所以佢養成咗個以暴易暴嘅性格啦。 細個已經好好打㗎喎， 好好打，僆 仔已經打低啲比佢大個好多㗎。 佢鍾意以暴易暴，而佢嘅原則就係永不放棄，絕不低頭嘅。所以成套戲係唯一佢到最後佢都要堅持自己嘅信念啦。 係啦， 包括有喺戲中間咧，佢俾人老屈就 坐咗監 啦。咁啊，佢好講咗一句就話。而家唔係我困住同你一齊啊，係你哋被逼困住 同佢一齊。 係好似有個黑人，好神高神大黑人去撩佢啦，俾佢一嘢 打 到瞓低，跟住成鑊 淋 佢， 淋佢呢個滾油啦， 淋落去佢度啦。 即係你初咧營造到咧就係照計你拉咗咁多人入去，咁你入監獄大鑊啦。 成個監獄有四分之三嘅人係因 佢 拉入， 咁你大鑊啦，實俾人打啦，咁點知唔係嘅？佢係仲嗰啲人驚佢啲嘛，有啲係 咁多一個咁嘅下馬威， 好誇張啊！係咯，咁佢好打喎，正常人好多㗎，都冇得講嘅，唔知點解嘅，解釋唔到嘅， 冇 幾大隻嘅人都唔夠佢打。 係咁啊，亦都除咗面譜之外，我都好詬異，可以揾到咁樣衰嘅演員。 即係同埋咧，佢中間有交代到點解佢好似差唔多冇曬，即係冇咗自己個性格嘅。佢中間話佢查過一單一個六歲嘅靚妹嘅案件啊嘛。 咁佢最初佢話佢初出道對壞人冇咁心狠手辣啦。 係啦係啦。 咁就發現完，佢終於揾到個靚妹，就發現原來佢俾人分屍喂狗。 係啊。 咁佢就終於 忍唔到手殺咗個人啦。 咁就話其實。 即以後就行上咗呢個路啦，係啦。 佢自己嘅自我已經死咗㗎。 係啦。 所以佢唔會放棄嘅。 唔係佢自然都唔承認佢嗰個真名係佢自己㗎。 係啦。 係呀係呀。 咁就。 係啦。 咁又開始咗佢。 呢個反而係成套戲裏面我最覺得最好睇嗰個角色喎。 係因為佢係成套戲裏面算最有血有肉。 一嚟又比較獨行啲啦。佢又唔係有啲乜嘢。即係優勝，即係嘅，即係又冇錢， 但都好好打，好 有 利用環 境啊！即係冇錯，但即係佢就冇咩武器，即係佢哇，赤手空拳啊！ 佢唔係另外一個英雄夜驕咁，哇！啲武器勁到，又唔係另外一個萬王之王咁超級好打嘅， 係啦， 係基本上可以空手接子彈嘅， 係啦係啦， 咁嗱。 是不是講一下個夜 驕再講就夜驕啦就係一個 包頭鷹啦 表面上好溫文爾雅講嘢又陰聲細氣戴眼鏡嘅好 知喺呢個地道嗰度 咁就原來 地鐵嘅荒廢咗地鐵 亦都唔覺佢住間屋都其實都係好普通嘅都唔覺哦原來佢其實 underneath 佢係極之極之極之有錢嘅佢用 佢爸爸留俾佢嘅財產就建咗成個咁嘅地下實驗室啊。 唔係嗰個係用咗個荒廢咗嘅地鐵改裝嘅、 啊啊。改裝啊，咁就起咗隻 貓頭 鷹飛船啊。 我都唔知佢咩原理識飛嗰隻嘢，超科技嘅嗰個世界係係咯。 咁呢個因為係一定要有呢個設定啦，因為佢係 based on Blue Beetle 啊嘛 ，Blue Beetle 最大嘅特點就係嗰隻 Beetle 飛船啦。 哦，咁樣，但佢好似我感覺似 Batman 嗰啲喎，而家。 其實因為 Batman 係最早出現，因為冇超能力嘅，因為咁個個其實都會似。 咁，但係佢啲唔著嗰件盔甲怪到嗰啲感覺都似 Batman 啊，係嘛？ 同埋咧有幾幕就真係完全漫畫照搭嘅，例如佢坐喺度，心思好唔好復出咁啊？咁樣咧，佢一路即係因為之前美國政府要佢哋所有人註冊，咁佢哋唔肯之下咧， 係 咁就個個都退曬休，除咗曼克頓咁冇得啦。咁啊， 咩意思註冊咧？ 即係要佢哋交出自己嘅真正身份。 佢哋咪交出咗咯？ 冇交出嘅，佢哋 冇咩？ 係得其中一個人人都知佢係邊個啫， 就 係萬王之王啊！佢仲利用呢個優勢建立自己嘅王國，推出各種紀念品啊，做生意啊，所以成為全世界最有錢嘅人。 不過呢個誇張啲喎，紀念品點會都未至於全世界最有錢啊？ 咁唔 係， 咁佢係佢亦都故事交代佢係差唔多全世界最聰明同埋體能係到人類嘅巔峰嘅。 係咯， 無論速度同力量。 系咯、 啊，其他啲人就算佢哋同輩同佢打咧，都基本上冇得打嘅。 系咯，接到子彈噶嘛嗰、那個事情。系、 啊、 咯， 其他嘅嗱，咁其表夜宵咁翩翩君子背後，其實佢都隱藏住自己嘅暴力嘅心態啦，好開心嘅喎、哦。佢同阿司令去食完飯，經過一個後巷，俾成班人圍嗰陣時候。哇！ 簡直係興奮啊！ 簡直興奮啊！ 想打人好耐啊！ 係啊，一係退咗休啊，咁兩個咧， 後屘去劫獄係嘛？ 成班人圍住佢打嘅時候咧，結果就全部唔係斷手就斷腳。 真係啊，大佬你啲武功好勁 啊 嘛！ 咁跟住重出江湖、重飛戰衣嘅時候，要救阿面普俠出嚟嘅時候咧，就更加興奮添啦，達興奮程度啊！係、哎、好好玩啊！ 嗱咁嗰個萬王之王有冇嘢可以講啊？因為佢嚟一路都冇用呢個身份喎，佢一路成用佢自己個， 因為佢 係總裁咁嘅身份， 佢係唯一，佢係除咗曼哈頓之外咧，就係、是、佢唯一就係公開自己的身份啦，咁、就響應啦，咁仲利用佢嘅聰明才智建立咗商業王國，成為世界上最有錢人。好似例如咁佢喺故事裏面，佢同曼哈頓咧就發展一個。可以用極都用唔完嘅無敵嘅能源 啊，係啊， 咁樣話要造福人群，免費提供一個能源俾人啊，嚇佢話佢嘅偶像就係亞歷山大大帝，佢希望做到人類和諧定人類統一嘅階段。 佢好似反而你睇佢啲後屘整出嚟嗰啲嘢，佢好似中意法老王多啲喎。 啊，係啦，咁但係咁。亦都惹嚟一班商業大惡嘅不滿啦，齊齊去兇佢啦。 嗯。 啊，咁結果佢就俾個兇翻場，話我有錢過曬你哋加埋，你如果想同我玩，你想唔想同我玩收購戰啦？ 咁另外咧，那個女嘅又點咧？ 女嘅就司令啦，咁佢就是第一代司令嘅女啦。 係。 咁就佢最初以為佢爹哋係 Handman 啦，即係另外一個英雄啦。咁、結果原來唔係喎，原來佢係 Chameleon 嘅女。 係啦。 嚇、啊，咁依個就係最尾係曼哈頓。 同埋咧，佢同裏邊幾個其他嘅英雄都有感情嘅喎。 啊，佢中意 Doctor Manhattan。 最初啊 ，Doctor Manhattan， 跟住後屘又包頭鷹， 跟住就好中意貓。 好亂嘅。 我覺得曼哈頓太唔似人啦，因為完全遠離咗人性啊，咁。 係。 咁亦都覺得佢唔 care 自己，咁就投向貓頭鷹嘅懷抱啊！咁有兩個聯手去查英雄被殺嘅事啦。 係啦，咁基本上即係咁，大概係咁啦。即係如果嗰班即係主角嘅介紹，咁裏面個最終嘅謎係乜嘢咧？咁大家入場去 最終嘅謎就邊個殺死 Community 人，同埋其實係想做乜嘢咧？ 冇錯啦，原來最咩 想將世界推向 大, 的的 大戰嘅邊緣係咩咧？ 係啦， 咁一路趨向咧就俾引你就以為係美國政府 所做嘅，但結果就其實係唔係嘅。 咁幾個大城市啊都受到威脅喎、啊，包括香港。 啊，唔係威脅，咪直頭炸咗。最後，咁但係依度唔穿橋啦。咁啊，大家入場睇下發生咩事啦。 咁中間其實有仲有啲咩隱藏嘅講咧？咁我首先已經見到成日有個叫三百嘅字出現喎，點解咧？ 咁啊，我諗導演自己上啦，因為自從三百嘅導演上 個門牌有三百， 同埋咧 無事有三百。 其實佢。最初佢一路成段戲一路到中段咧、 嗯， 都係好陰沉嘅，同埋大部分都係預警嘅。 係啊係啊， 嚇咁、啊、樣就係透過佢哋俾多啲壓迫感，啲英雄啊或者俾觀眾啦，就係、是、危機已經逼緊啦。咁跟住中段就開始光翻啦，就大量嘅打鬥鏡頭 啊， 嗰啲 好精彩 喎，嗰啲做得好 好 啊。光翻之後就大量 打嗰啲真係拍得唔錯。 即係英佢哋班人決定復出之後就大量嘅打鬥鏡頭啊、嗯，或者去救人，其實都拍得好精彩，即係喺啲火烈火之中跳來跳去，係 好精彩嘅， 好型喎！喺個貓頭鷹斯靈喺個貓頭鷹機度跳落嚟，撞穿個天花板，一嘢跳落去咁，哇！呢啲場口其實真係拍得好型。 系咯， 好靚， 即係同佢哋之前喺度文搶戲嗰陣，完全兩個人嚟嘅、 啊。其實成段戲就真係你要將佢拆開兩樣嘢，冇 超人 冇打同超人嘅就拍得好超人， 係咯， 好靚，亦都啲特技真係無懈可擊咁就，尤其是炸城市嗰段，睇住啲大廈好似骨牌咁冧落去嗰啲效果係做得好靚，但係文搶戲咧，佢就用有。少少似之前嘅《戰狼三百》同埋《Spirit》咁，係用大量嘅獨白， 嗯， 去講出每個人嘅心態。例如最初嘅獨白就係面譜人啦，佢就 不斷喺日記， 不斷喺度日記話呢件事發生咗，我一路追查， 係咯， 我係唔會放棄，不斷強調我一定要查出佢。佢結果到最後死都係唔放棄嘅， 嗯， 咁堅持佢嘅信念，咁呢個係其中一個交代啦。另外中段就是曼哈頓嘅一個自白啦，咁就係講自己點解出現，跟住就有啲俾人誤導，以為佢引起佢身邊周圍嘅人中輻射，生曬癌症， 係 咁樣一路走去火星，話要建立自己嘅生命，自己嘅王國喺嗰度啦，咁又係 離開人類啊， 離開人類對人唔想傷害人類，亦都對、嗯。對人呢樣嘢有失望啦、啊。 其實呢一 part 有啲 Superman 都玩過呢個部分咯， 係 嘛？ 係咁， 即係對人類失望咗，又或者唔想再 involve 咁樣。 咁樣佢一路嘅獨白啦，但係嗰段就係可能成套戲最悶嘅嗰段啦。 咩幾嘅真 係？因為真係太完整一套，同埋佢不斷交錯好多唔同時間嘅話嘅畫像，你其實都 要頂得順先得。 都要好留心睇啊！如果真係眼都花埋， 係咯，咪即係呢套戲可以講啊，要用下腦嘅睇嗰陣， 因為佢 係啦，同龍珠唔同嘅， 講人性同埋講哲學，即 係 嗱，例如佢對人性嗰度就係講人類其實天性好戰，如果你冇咩大家共同嘅利益或者敵人啦， 係啦。 根本就係一路會戰戰火延年，數千年嚟永遠都唔會停嘅。 係咯。 咁到最後，佢建立個所謂新烏托邦都係要做好多好恐怖嘅嘢先去做到。 係啦，所以製造啲危機啊，就反而咧全世界嘅人會團結啦。 係啦，咁講哲學方面咧，亦就係每個主角剖析自己嘅心態，就代表唔同人格人。嘅人性咧，有啲人因為苦難而練成永不放棄啊，要需要堅持自己嘅信念啊，就是、代表美國人嘅所謂 American Dream 啦。 係咯。 嚇，咁夜宵客方面就代表佢不斷一路都係表達佢係一個翩翩君子啊，連行講嘢陰聲細嘅行路俾人撞到佢都唔會理嘅， 系 咁，但系佢内心咧就隐藏住，其实佢系好好战嘅。 O K， 你想影射啲乜嘢咧？ 其实我谂讲人其实潜伏都系有一个几暴力嘅天性咯。佢因为呢个系当作者真系Alan Moore 佢自己谂出嚟嘅一样嘢啦。 系 啊，咁亦都一路喺佢嘅作品之中都系好强调呢啲嘢。 嗯哼， 咁 Sales Petra 其實 就係成個生命就好似個大諷刺咁啊！佢最唔中意一個 community， 因為佢曾經嘗試強姦佢阿媽，結果原來佢係佢老豆啦。 係 呢個其實就好多香港電視劇都有噶啦，因為 武俠片啦， 都拍一個武俠片啦。 個大魔頭就係佢老豆咯。 咁萬王之王呢個咧，就係 呢個真係好難， 好難去感受佢有乜嘢，因為 其實都唔係出好多鏡喎。 一來咯，二來雖然佢係。成件事可能嘅關鍵啦，但係其實對佢嘅描述係最低嘅， 太冷靜啦 嚇。同埋佢諗嘅嘢，佢想做到一個， 我覺得 其實即近瘋狂 嘅。佢嘅冷靜好似哇，仲超越嗰個藍色嗰個 Doctor Manhattan。 係因為所有嘢都係佢計算之中啊嘛。係 咯 ，Doctor Manhattan 都 佢都係有感情噶嘛。 嚇！ 哇，嗰啲條友情好似冇嘅咁樣。 感情啊！佢要達到自己咁烏托邦，不惜去做一啲。好大規模嘅殺傷啦，咁依個就係一個即係好典型一啲即係類似希特拉咁嘅， 即係總之死一萬個人，我救一億咁，佢冇所謂啦， 佢 感覺 佢哋覺得自己有崇高理想啦嘅，其實歷史上係充滿呢啲咁嘅人嘅喎， 係真係 希特拉係其中一個例子，秦王啦，亦係一個例子啦， 係啊。 漢武帝都係一個例子啦。 嗯， 佢哋咧一啲冷靜啊，近乎你好聽啲就 cool 啊，唔好聽啲就 cool 啊。 佢哋理性到 純理性啊， 係 cool 啊， 即係死人對嚟講冇乜所謂。係啊係啊， 即係因為佢哋都係站咗一個王者之中嘅位置去睇所有嘢啊嘛。佢係全世界最聰明、最有錢， 嗯， 亦甚至係最好打嘅人。 係咯。 甚至多得命 Hatton 都奈佢唔何嘅， 係囉 嚇，咁佢唔係超能力嘅喎，嚴格嚟講，咁其他嚇，咁所以在佢嘅立場，佢自然覺得人類嘅同流偉冇乜分別啦。佢同即係當然曼克頓都講過，人類同流偉冇對 佢 冇分別，因為點都打唔贏佢噶。 嗯，喺力量上， 但係佢就代表另外一個極端啦，佢就是智慧同埋財富上啦， 係， 嗯，咁呢個其實好多嘢咧，呢套戲就幾哲學嘅，真係要諗一諗先去明嘅。咁 大家可以揀一個英雄嚟中意咯。 但係咧，亦都即係撇開啲好鬼悶嘅獨白嚟講咧，其實都算交足功課，因為你要打就有打，你要大型嘅特技有大型嘅特技啦。 即 係 問題唔知香港觀眾睇明得幾多啫。OK， 你其實就算一開始嗰啲特技都好，啲特技同埋啲歷史交代都好犀利，咁因為不斷 key 一啲歷史嘅片段啊，又或者揾啲幾似嘅人扮，例如扮尼克遜嗰個，其實都幾似嘅，不過當然佢又好誇張。個大鼻尼克遜嘅大鼻， 佢咪整咗啲化妝嚟㗎？ 我諗過真人冇理由大到咁嘅鼻，同埋個肌身格都好似㗎。 係 啲攣毛啊，肥肥地啊，咁即係呢啲佢其實都幾忠於當時歷史啲造型啦。咁呢個係典型西片對嘅製作認真嘅一個好處啦。 嗯，好，咁大家睇嗰陣要注意啲乜嘢，或者要温啲咩書咧？ 我諗。睇翻當時歷史人物嘅造型，你就有少會心微笑啦。尼克遜誇張佢個大鼻，基辛格誇張佢嗰啲攣毛啊，同埋肥得兩，即係個 咁 係 要對越戰有啲認識啊，定一啲美國過往 越戰呢度興賴過啦。其實當然呢度就越戰就同歷史上好唔同一日贏咗嘅。係啊，咁一啲美國文化金乃迪係邊個？佢點死啊？依啲都係套戲有 講。佢開始影啊，就係嗰個笑面俠，原來就開槍射喺金乃迪嗰個啊，好笑啊！ 嗰個 呢個唔係穿橋，一開始就已經影咗啦。 俾人拉咗嗰個係俾人老屈嘅，係 冇錯，係咯。 啊，唔係歪咗，係死咗嗰個自殺嗰個。 係咯。咁大家如果即係都想睇一套另類啲嘅英雄超人片咧，可以睇下呢套啦。 我諗佢係。一套哲學片，只不過為咗市場咧，就加翻啲英雄。 如果大家唔想點諗嘅，純粹打打打咧， 純粹打打打， 大家睇《龍珠》啦。 其實依套打嘅場面都唔少㗎啦， 唔少都唔少，但係中間實在有好多係講嘢位㗎，真係。可能你未必明佢講緊乜㗎，真係㗎。 我哋要好留心咁聽先知佢噏乜， 係， 因為佢用啲字。 一來睇過部漫畫，咁都大約知佢今乜㗎啦。如果唔未睇過漫畫，我相信我都唔知佢今乜。 好啦，咁係咪我哋或者下個禮拜如果有咩補充再同大家補充啦？因為龍珠我就未睇。 係咯，或者咁講啦，總結嚟講，你想睇真係唔需要用腦嘅龍珠 啊， 打足個半鐘話咁，龍珠係比較適合啲。 我唔知佢打足個半，但起碼一定唔使用腦先。 但依套咧就我相信大家唔係可以純娛樂，因為點都要帶個腦粒入場咯。 冇錯啦， 如果唔係保證瞓著。 好啦，咁我哋嗱今個禮拜正式嘅節目咧就係喺星期日啊。咁大家如果想參加我哋嗰個嚟到現場啦，參加我哋嗰個講座啊，咁咧可以喺我哋 email 上面去報名，留翻你嘅聯絡電話同埋你個名咁樣嘅喎，咁我哋就會通知翻你到底喺邊度集合啊咁樣啦。咁我哋個email address 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轉轉就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大家報名嘅咧，咁就盡快啦，因為其實仲有幾日嘅啫。 OK， 系啦， 希望到時見到你啦。 系啦， 大家再見。 OK， 或者講講我哋嗰日都仲會有多咗一啲嘅嘉賓啊，嚟同佢再分享多少少嘢噶。系啊，咁當然今次即係高達都會30周年都會係一個主題啊。系啦，咁同埋嚟緊會有一個1:1嘅高達咯，日本系啦。咁、那個消息我哋遲啲或者喺個星期日嗰陣會同大家再詳細講下嘅。OK， 咁啊禮拜日要參加嘅就快啲報名啦。 拜拜。 OK， 拜拜。